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过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暑期将至，市质监局近日在北京欢乐谷举行大型游乐设施应急救援演练，请听报道。 演练模拟北京欢乐谷内大型游乐设施家庭过山车突发停运故障，4名游客被困，公园方面立即启动预案，通过广播安抚游客，救援人员借助防护网、救援梯将被困游客解救出来。整个救援处置过程持续了15分钟。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的专家张勇进行了点评。 救援那个过程呢，就是要和预案一致，超人员、维保人员的自身保护，在救援过程中首先给乘客绑上安全带，然后再疏导下来。在另外一面呢，要绑上安全网，防止人这个慌乱过程中从高空坠落。最后从那个结果上来讲，效果还是不错的。 市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张碧海说， 北京市现在全市有大型游乐设施呢，一共是324台。相关的特种设备检验单位都会对它进行一个年度的定期的检查。 市质监局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一些应急救援演练。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副处长陈辉说， 检验我们这个应急预案的合理性，因为这个应急预案呢毕竟是一个纸质的方案，到底运行的是否流畅，程序是否合理，还需要进行实战的检验，锻炼我们的应急救援队伍，提高这个救援的能力。 暑期将至，市质监局提示广大游客乘坐游乐设施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张碧海说， 认真的阅读乘客须知，你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的那种心血管疾病的人就不建议乘坐，在乘坐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意外也不要慌张，咱们耐心的等待救援，切勿说自己采取自救的方式，往往这样的方式反而可能会引起一些次生的灾害。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香山公园联合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和北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举办的京津冀 3D 红色文化展览正在香山双清别墅举行。展览通过40多块主题展板、180多幅具有代表性的图片，让市民游客感受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革命精神。北海公园一园一品系列文化活动暨第22届荷花展正在举行。本届荷花展以荷香一远、太液涟漪为主题，将推出公园特色的乘船赏和夜赏荷花活动。圆明园第23届荷花节正在举行，今年圆明园又引进了近100多个荷花品种，所有荷塘加起来有上千亩，是游客不能错过的京城赏荷绝佳场所。紫竹院公园的荷花在北京非常有名，莲湖中间有一条长约800米的曲折航道，游客可以乘船从荷花丛中穿过，特有的莲花渡风景适合家人一起出游。夏季是去往新疆旅游的好时节，这个夏天新疆喀纳斯景区的游客旺季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据喀纳斯景区管委会统计，自5月立夏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6万人次，同比增长40%以上。进入6月，景区每天的游客接待量已经超过8000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7度左右，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午后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今天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条运河承载一座古城的变迁与发展， 没有这条大运河呢，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北京城。整个北京城就是从南边飘过来的，建筑材料是飘来的，建筑工人是飘来的，建筑工匠是飘来的。那么飘来的北京城从哪飘来的呢？从这条大运河。 一位老人记录家乡的历史与文化。 搞历史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应该是很孤独的，生活在运河这块土地上，还是把运河的历史翻一翻。毕竟谁都热爱家乡，把这段历史讲出来呢，对家乡也是一种炫耀。 一段文字叙述运河儿女的快乐与哀愁。 你爸爸给你买鞋了吗？他有些沮丧，爸爸说没见到合适的鞋，明天卖鱼的时候才买。 今天在诵读小站，我们和运河乡土文学作家王子夫共谈运河文化，重走这位老人的文学创作道路。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贺林，欢迎您收听诵读小站的周六节目。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依然将陪您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今天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我们将聊聊运河文学，而下半段的节目中，诵读小站特别策划的探访新型阅读空间，将带领朋友们一起去往大运河北端点所在的通州区，走进通州区图书馆。如果您有什么想聊的关于运河和运河文学的话题，依然可以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中给我们留言，参与小站互动。今年六月，我们迎来了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第五个年头。这个月在北京也是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像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大展、成立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等，来充分展现和挖掘大运河的魅力。说起运河，我们不仅可以想到络绎不绝的船只、繁忙的码头、来往的商贾，不能忽略的当然还有由运河而衍生的文化。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孕育一方文化。从大运河存在之日起，运河沿岸的文学作品便不断涌现出来。小说《漕运码头》是一部描写中国漕运文化的代表作品，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在咱们的北京通州区。那本周呢，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漕运码头》的作者王子夫，我们就来听听王子夫谈谈与运河相关的文化和文学。今天的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途经了北京、天津、河北四省两市，山东、江苏、浙江，直到杭州。它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人们提起大运河，总会提到隋炀帝的功与过。而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条运河的界定，王子夫老师是这样解读的。 常常有人误会，我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就一提大运河吧，讲隋炀帝，隋炀帝修大运河。其实这一个是非常大的误解，隋炀帝修过大运河，但不是这条运河。隋炀帝修运河是因为隋朝的首都在洛阳，他是以洛阳为起点的，他修两条河，一条河呢是从洛阳到扬州，这一条呢叫通济渠，也叫通济河，另外一条呢就是从洛阳出发到现在的北京，这条呢叫永济渠， 两条运河当时的长度加起来大概有5000华里，而我们这条运河呢叫京杭运河，跟那个隋唐运河是有区别的。隋炀帝修那条运河呢，我们习惯它叫它隋唐运河，京杭运河呢是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元大都之后，要把南方的一些物资运到北方来。那要是在用隋炀帝那条运河呢，显然是不方便的。那条运河你比如是一张弓哈，那条运河就是一个弓背。隋炀帝当时就说谁能把我垂下来的马缰绳拉直，就是那条弯曲的马缰绳拉直。拉直的什么意思呢？就修一条弓弦，由杭州直接到北京，这条直线3000里。这样呢，这条运河呢，严格的讲应该是元世祖忽必烈修的，具体的施工的应该是郭守敬，咱们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 在老北京人的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北京城是飘来的，这种说法就与运河和漕运息息相关。 明朝到清朝，这条运河主要担当就是漕运任务。什么叫漕运呢？就是把南方的粮食征收上来，通过这条运河拉到北方来，运到北方来，这就是漕运。因为元朝的时间不长，元朝还不到100年，后来元朝灭亡之后就是明朝。明朝最有名的呢就是朱棣皇帝、永乐皇帝，在这元大都的基础上重修北京城。这个工程量非常大的，需要建筑材料、砖瓦、木料，特别是木料，那种很大，你看到故宫去那种很大的那种木料，都是从云南、贵州、四川、这个越南、那缅甸那方面运过来的。 所以这个陆路的话，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是可能实现那么大的那种运输，从整个运输来讲，包括现在哈，现在有铁路、公路、那个航空，这个最划算的、成本最低的还是水运。所以这个当时有一个说法叫“飘来的北京城”，整个北京城就是从南边飘过来的，因为那些个。整个的建筑材料是飘来的，建筑工人是飘来的，建筑工匠是飘来的。那么飘来的北京城从哪儿飘来的呢？从这条大运河。所以说没有这条大运河呢，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北京城。 运河文学这个概念是近几年才走进大家视野的，而实际上从运河开凿之日开始，围绕运河的文学创作就已经是层出不穷。像一些我们可能已经非常熟悉的著作也与运河有着扯不断的关联。 四大名著包括金瓶梅，那就五大名著都跟运河有关系。曹雪芹不但跟运河有关系，跟通州还有关系，关系很密切。 是说曹雪芹先生的墓在张家湾、 对这个呢也有争议，虽然有争议，但是有另外一些史料证明呢，曹雪芹他们家曹家在张家湾确实有资产，那时候官员也是有公事的，要向皇帝汇报，我有什么什么财产，有多少。这是曹雪芹的爷爷向朝廷汇报的时候是说了，张家湾有曹家的当铺，本银7000两，有点地600亩，这是财产公事的，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所以曹雪芹跟通州肯定有密切的关系。有人那个研究《红楼梦》，觉得《红楼梦》里边的很多风俗习惯、语言特色和通州，特别是和张家湾一带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也很可能曹雪芹熟悉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曹雪芹，你像那个这个有很多文人跟通州都有密切的关系。你像明代最著名思想家李直的晚年就在通州，在通州讲学。死在监狱里之后呢，又是被通州人把他的尸体买回来给他在通州安葬的。这都是跟通州有密切的关系。 运河静静地流着，河水是透明的、清凉的， 无数只运粮的帆船和小渔船行驶着，像是漂浮在河面上的白云。这是被称作运河之子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作家刘少棠写下的句子。 刘少棠呢，他的整个创作主题都是围绕着运河的。他写过运河的桨声，像渡口这类的，什么后来的地火，后来的不了人家，那个瓜棚柳巷。应该刘少棠的作品呢，绝大部分都是写运河的。要说运河文学，应该刘少棠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但刘少棠又师承于谁呢？师承于孙犁荷花店派。 在从事创作初期，王子夫的创作深受刘少棠等乡土文学作家的影响，而一个偶然的触动让他对漕运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一开始写搞创作的时候呢，以农村题材为主，这个是受刘少棠的影响，受刘少棠浩然的影响，因为浩然写了一辈子农民。我开始进入这个写作这行的时候呢，是受他们影响，是写农村题材的，就是所谓的乡土文学。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调到北京人艺去，调到北京人艺去呢做编剧。这时候我就不能抱着这个农村题材不放了，是不是？就需要我整个得开阔一些。后来为什么写这个运河的这个漕运这段历史呢？因为看了一些东西，受到了触动，像一些历史研究的作品，明史啊、清史啊，包括一些像台湾高阳那些作家写的清朝的皇帝那些东西呢，我突然发现这个在明清两个朝代当中，漕运这个作用非常非常大，可以关乎到这个国体，关乎的国家的兴亡，关乎这个整个的这个百姓的安宁和朝廷的繁华，而当时呢又没有人注意这件事，这段历史就被淹没了。所以我想，我既然是生活在运河这块土地上，还是把运河的历史翻一翻。搞历史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儿，也是很苦的、很惨淡的事儿。那时候呢，大家都在搞现实文学，搞得也很热闹的时候，我却要回过头来钻到故纸堆里，也需要一点努力和一点牺牲的，这是一个想法。当时就有兴趣。 王子夫在翻阅了通州的漕运历史之后，便下定决心通过文学作品的方式将家乡的这段历史展现给更多的人。 我有责任把运河的历史翻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毕竟谁都热爱家乡，毕竟有这样辉煌的历史，把这段历史讲出来呢，对家乡也是一种炫耀。再一个从创作来讲呢，因为当时一提我这个创作呢，就往往就是把浩然啊、刘少棠啊这些个受他们的影响这一部分看得比较多一些，因为每个人的创作都要有自己的创作主题，还有自己的追求的那种发展方向，还得有自己的这种创作风格。要把文学当成一个爱好也就算了，能写什么就写什么，能写多少就写多少，但是我毕竟拿这个当成一种职业，当成一种职业肯定就要有追求。追求什么？实际追求自己。追求自己是追求自己，追求什么呢？追求自己和别人的区别，这才是创作的。什么叫创作？创作就是独特的，是吧？你要是大家都一样，那就不叫创作了。那么我怎么和别人区别开？首先，我从这个创作主题上我要改变方向，因为刘少棠写了那么多运河，他毕竟也是现在的运河，写了他没有接触过漕运，因为在他那个年代，漕运早就废止了。这样我就回过头就写历史呢，而且我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是先写现实的东西的，然后站在现实的高度呢，再反观历史，就会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感触，就会更多一些，更深刻一些。就是从创作追求和创作需要来说，这个题材，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对我确立自己的创作风格是很重要的。 在创作初期，关于运河和漕运的素材还相当匮乏， 为了完成《漕运码头》这部作品，王子夫走了一条在那时候鲜有人问津的道路。 我在写这个《漕运码头》的时候吧，应该是很孤独的，包括现在你看到处都是关于运河资料，一搜有的是大量的海量的。当年我去搞一些漕运资料是非常非常难的，到图书馆去查，到档案馆去查，查那种原始资料，当时又连复印机都没有，都是要手抄。漕运码头基本上我是写运河这段历史。我为什么选择这段历史呢？选择道光十九年，这段历史正好是大清朝从盛到衰这一段时间。道光十九年之后，整个大清朝衰落下去了，整个中国也衰落下去了，整个外国人进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弊病、社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贪污腐败，出现那么多的坏人，那么的贪官恶吏，把这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搞得让老百姓民不聊生。这段历史你肯定会有感想，肯定会有对这段历史你会有自己的评价。其实作品呢就是感情问题，就是感情倾向，还是把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写出来，融入自己的感情倾向。 今天陆运、海运、空运等多种运输形式蓬勃发展，运河的地位也不再似历史上掌控着经济命脉，即便如此，它仍然称得上是一只繁忙的河流。 运河呢，在咸丰年间就废漕了，等于停止漕运了。停止漕运呢，但是运河并没有废，它还在运输着其他的这物资。断流它是独断断流的，因为水源供给不上，又加上那种后来的铁路啊、公路逐渐的完善起来了，所以好多包括海运的兴起，也使运河的功能呢被代替了一些。但是从济宁以南，运河是始终通航的，到现在还在通航，船来船往，非常繁华的。我前些天跟他们一起到杭州去，那河运河面仍然那些船，大量的船只都用在一起。 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运河的北端沿岸兴建起了游乐场，来来往往的船只中多了很多观光客的身影，人们在船上读书赋诗、摄影写生，记录着这条古老运河的美丽瞬间。而在新的时代中，它继续发挥着余热。 咱们还在不是叫做南水北调东段了吗？东段基本上以大运河为基础的，如果说南水北调将来这东段如果能搞起来的话，那么恢复这条运河的那种运输能力，那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刚才我说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运输成本，水运是最划算。 在采访当中，本来非常想请王子夫先生亲自为我们诵读一段他的作品，却得知先生最近身体欠佳，刚刚做过一场眼科手术，无法看稿。不过经过他的推荐，在这里就为大家展现王子夫2017年出版的作品《梨花渡》当中的一个片段。这一段呢，由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小东为大家诵读。 他告诉我他叫浅儿，我开始听到是钱儿，我说你爸爸真财迷，光想着钱了。他说不是钱儿，是浅儿，深浅的浅。他说他读过书，只读了一年半，妈妈就死了，患痨病死的。妈妈死了以后，他就跟着爸爸上了船。他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叫梨花渡，是爸爸告诉他的。他对我说，明天一大早，他爸爸要把打到的鱼拿到镇上去卖，还要给他买一双鞋。自从他跟爸爸上了船以后，就没有穿过鞋。我把我的鞋脱下来给他穿，有点大，他很高兴，啪嗒啪嗒地在草地上奔跑起来。第二天我到河边挖野菜的时候又见到了他，他和爸爸正在河面上打鱼，见到了我，他挥着手喊着。他爸爸把小船靠了岸，他又跳上了岸。我问他，你爸爸给你买鞋了吗？他有些沮丧，爸爸说没见到合适的鞋，明天卖鱼的时候才买。他问我见过大海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他见过， 去年跟爸爸到大海里打过鱼。我呢，读过高尔基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我渴望海。他给了我一个小海螺，很光润，大概他已经玩了很久了。他说把小海螺放在耳朵上，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我试了试，耳边确实响起了呼啸声，不知道是不是大海的声音。作为回报，我把自己的弹弓送给了他。我说用弹弓可以打鸟。他问我能不能打鱼，我不敢肯定。他让我教他使用弹弓，我很乐意。我们到聚仙台的小树林里去打鸟，那里的鸟多，可是那天我的技术发挥得不大好，天都黑了，一只鸟都没打下来。 好的，听众朋友，在上半段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我们和王子夫老师聊了运河文化、运河历史以及他的创作道路。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和王老师接着聊之外，诵读小站特别策划的探访新型阅读空间系列将带领大家走进大运河畔的通州区图书馆。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俄语不会唱吗？ 全班园就与时俱进地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Go go go！ 哇嘞呀嘞哟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听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匣子儿，想念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3点为您送出的一小时长版诵读小站节目，我是贺林。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和著名作家王子夫先生聊了运河的历史、运河文学以及他自己的创作道路，并且在上半段的节目最后听到了由我的同事小东为大家诵读的王子夫先生最新作品《梨花渡》当中的一个片段。刚刚的这个片段呢，节选自王子夫长篇小说《梨花渡》的乡愁篇《我的大运河》这篇文章。其中对于小女孩浅儿的刻画，深深地凝结着她对于大运河以及运河儿女的深情厚爱。尽管身体大不如前了，但是老先生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他还想继续写下去。 我本来是已经下决心写漕运了。漕运呢，我准备写漕运三部曲。第一部就是漕运码头，第二部写的漕运古镇，就是写的张家湾，刚才咱们谈到的。第三部呢，我还就写整条大运河，积累了大半辈子了。大半辈子积累呢，我虽然早期的写了一些东西，但是主要的那些素材，主要的那生活积累都没有写呢。我也需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把这些生活呢变成作品，对自己也有个交代，也没有这些个这几十年的生活呢，也没有把它荒废了。是，现在身体也不太好，这让我感觉有点恐慌，恐怕完不成第三部。完成是肯定要完成的，我已经完全构思好了，就差写了。就是剩下都是力气活。 由于考虑到王先生的身体状况，采访并没有占用太多的时间，但在短短的交谈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和感受到他对于家乡、对于文学的那份深情厚谊。我们真心的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完成自己的创作理想，并且把更多的优秀作品带给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大运河文化文学的话题，那下面呢，我们诵读小站特别策划的探访新型阅读空间环节，我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大运河畔的通州区图书馆。 这座百年老馆近年来焕发出了什么样的新的生机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通州大运河畔，沿通湖大街过河，在路的南侧有一座设计考究、大气典雅的建筑。古色古香的屋檐，精致细腻的雕窗装饰和蓝色的玻璃幕墙，形成古典与现代的视觉碰撞，让人为之驻足。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要探访的目的地——通州区图书馆。关于图书馆的设计，通州区图书馆馆长杨兰英为我们介绍。 我们呢，应该是说，在这个图书馆的整体的设计上呢，因为它是在长安街的延长线上，是采用汉唐结构的建筑。同时，在整个图书馆的外围的设计当中，包括图书馆的内部设计当中呢，我们也是凸显运河文化元素和通州的地域特色。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楼的西北角的望柱上，就有我们通州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燃灯火舍利塔的莲花基座的样子。我们也把一些通州独有的华丝镶嵌工艺等等运用到我们这个楼体的设计当中了。那我们就把一些通州的元素能够以这种形象化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读者。 这样一座反映通州历史的图书馆自身也是历史悠久，到今年它已经102岁了。 我们这个馆呢，馆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的京兆通县通俗图书馆，应该说是馆舍几经变迁，在通州，比如说原来最开始是在我们现在车站路的那个附近，陆河院的边上，在陆河公园里边有我们的大的阅览室。1989年，当时是新馆舍落成，从原来的新华大街北侧那儿是平房，到了车站路馆舍的4500平米的，当时是3000多，后来逐渐扩展到4000多平米的这么一个，当时是比较新型的一个图书馆，当时也是在全市公共图书馆建设走在前面的。然后我们这个2013年的从车站路馆舍搬至咱们运河东岸，也成为咱们大运河河畔的这么一个，应该是文化地标。 来到通州区图书馆的这一天是个礼拜六，一大早就有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入馆了。他们有的背着小水壶，有的带着坐垫，准备好了在这里度过一段有书陪伴的美好时光。跟随着他们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图书馆3层的儿童阅读区。在这一层，除了传统的儿童图书绘本之外，最吸引孩子们的恐怕要数那些儿童科学互动仪器了。我们来到围观的人最多的一台仪器前，这是一台名为月球探测仪的设备。设备的显示屏上出现的是月球表面的地理面貌，孩子们通过操纵屏幕前的手柄，控制画面中月球车的移动，就可以亲身的来一次月球探险。在玩耍的过程中，就将月球的地理形态、月球坑的分布等基本知识装进了小脑袋中。 这是什么呀？这是在哪儿？ 月球我哪？我好像是在那个地球的外空了。 对于这种新鲜的学习形式，孩子们和家长都挺喜欢。 我就学到这里的知识，因为那里我们刚上2年级，还没学到这些知识呢。 孩子在家里面可能看到的环境比较少，就只能看一些书本，然后来了这边之后呢，有一些这些电子的互动类的游戏，便于他更好的去吸收和理解，然后呢开拓自己的眼界，所以说呢还是比较互动性的内容，对他们的成长还是挺有帮助的。 像这种科技感满满的仪器，通州区图书馆真是有不少。面向小朋友的触摸大屏童书，可以让低龄的孩子们在家长的引导下边点边看，为孩子早期认识事物提供了一种更加生动的方式。库克数字留声机汇集了世界顶尖的艺术资源，古典音乐、歌剧、诗词，让读者在这一方小小的屏幕前穿梭于古今中外的艺术殿堂。图书馆在大厅设置自助图书消毒机，在北京市图书馆同行中还是第一家。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也是比较新的一个设备，就是自助图书的杀菌机。这个设备的利用率非常高，这个设备应该是在北京市的公馆，我们应该第一家用。 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经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变得更加清洁，读者们读书也更放心了。 觉得这个挺方便的， 对我们读者来说，保持卫生啊，什么杀菌的作用挺好的。 操作起来方便吗？ 操作很方便。然后因为这个说明就在这个上面都一目了然，自己看一下使用很方便。 这天上午，每两周举行一次的通途儿童故事会，吸引了许多小朋友和家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儿童教育专家米勒夫先生也带着小孙女儿一起观看了故事表演。 今天我带我的孙女儿来，她选的这两个故事呢，是这个年龄段儿童心智可以接受的一个故事。故事内容对她有教育意义，通过这种形式呢，把文字变成声音，很形象的讲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呢互相还可以交流眼神，还可以举手发言，还有问题还可以提出来，还可以说出自己的判断，这个对孩子的心智是一个双向活动。 舞台上表演的故事爸爸和故事妈妈们看似非常轻松，像是和孩子做了一场游戏，其实为了给孩子呈现最好的状态和内容，他们每一次都准备很久。这次参加表演的故事妈妈王瑞告诉我们， 一般就比如说讲这一场要准备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着，原来一本书我至少得看一个月，最少得一个月到两个月之上。我这本书研究特别透，我拿出来给孩子讲，然后像那个准备道具那样，那个老师吧，杨磊就上一场那个，然后他大概从这周几乎就晚上就12点之前都没睡，因为要做那个道具。最后做的延伸，然后最后好像还差一点就他发动他们同事，因为我们都是志愿者嘛，白天上班就发他们同事下班。我妈三姑妈妈还就都对绘本比较喜爱，比较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件事情。 首都图书馆播撒幸福的种子是专门培训故事妈妈志愿者的一个品牌活动。通州区图书馆作为这一活动的文化志愿者服务基地，2014年以来把为孩子讲解绘本童书这件事儿当做了一个重要任务。 我们这个故人其实是应该是2014年在馆里开始活动，我就觉得这个少儿阅读推广工作是应该是对于一个无论是孩子本身成长还是家庭，甚至乃至于我们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强大，都是一个根基。那么你孩子从小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阅读习惯，你等到他上中学了、大了、成人了，你再让他拿起书本来，他可能说实话很难有这么一个习惯的再来养成了。所以我们从小应该培养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那他一定会一生受益。所以我们呢就是一直就是总想为孩子打造这么一个阅读环境。 在图书馆中，书还是当之无愧的主角。通州区图书馆9层有着一方特别的藏书区域，进入这个区域，浓浓的樟木香气扑鼻而来，一本本古籍文献的陈列之中，历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通州区地方志、通州史反映古今通州发展变化的书籍材料在这里都可以见到。 这是从2000年开始成立，成立之后呢，就是这些年呢，我们也是本着边收藏边整理、边建设边利用的原则，一直呢在加大运河文库的馆藏收集。到现在为止，收集了有关运河文献和地方文献的。当然说运河文献资源里含着我们通州的地方文献啊，它是一个大概念。完这些书呢大概有几千种，有2万多册。 依托独特的文化氛围，这座大运河畔的图书馆在每个月的第三周下午开办书香运河讲堂文化活动。我们来到探访的这天下午，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史研究会理事马建农老师正在开讲一场题为《北京三个文化带与北京历史文化发展》的讲座。 辽南金以后，它变成什么？变成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军事前沿。 我们这运河文化讲堂呢，也是得到了北京市社科联的大力支持。今年呢，就是请北京史研究会的12位专家开讲这个运河文化带和咱们这个通州的文化的关系嘛。然后我们这个书香运河讲堂呢，是里边下设了几个栏目，你比如任晓辉老师的讲红楼，再一个呢，就像我们有一些高雅艺术通过图书馆能够走进读者的身边，比如说我们请来了 昆曲。那我们请来了他的名老生袁国良老师，还有我们请来了咱们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叫王启敏，那么走进了通州图书馆，把这个芭蕾舞足尖上的魅力带给大家。 位于图书馆八层的展览大厅，常年展览不断，涉及种类繁多，但有一个固定的展览已经成为了通州区图书馆的一大特色，那就是人文通州纪实摄影。 从2016年我们就开始组织一个志愿团队，就叫人文通州纪实摄影，通过一些纪实的手法来拍摄通州。通州这几年呢经历了千载难逢的一个那么历史发展的机遇期，大的发展机遇来了，可能大的拆迁变革也就来了。那么怎么能够留住乡愁？我也想呢，第一是让我们更多的通州人留下家乡的记忆，第二呢也能为未来我们通州的发展留下一个当初我们在一个什么条件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样呢可能我们更能够树立一种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无论是书香运河讲堂还是人文通州纪实影展，都凝结着通州区图书馆人对于通州文化的自豪感和对通州地区的热爱。身为老通州人的杨兰英馆长对此有很深的感触。 因为通州现在是一个移民城，很多的读者呢都不是通州人，那么我们就希望的读者呢通过能够走进图书馆来，能够更好地了解通州历史，从而更加热爱这一方热土。可能通州未来就是你的第二故乡， 对， 可能要长期工作生活在通州。那么，那你这个你觉得说你对通州那有多了解，就应该有多热爱。那大家，所以我们就也希望通过一个个运河故事，能够讲述给大家，能够让大家对你生活的这一方土地有一个更多的了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融入，同时呢，也能为这方土地有这么深厚的一个历史而骄傲。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0,000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0,000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4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视频处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